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玉签儿。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明天结束。今年春运已经进入尾声，首都机场盘点了春运期间推出的多项新服务举措，为旅客出行提供了便利。来听报道。 自助行李托运、停车楼无感支付、安检暂存小程序等新科技的应用，给春运期间的旅客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捷。尤其是自助行李托运，我在 T3 航站楼现场看到，很多旅客都会选择自助行李托运。旅客在自助办理值机之后，所托运的行李将直接导入行李传送带自动传递，节省了再次排队的时间。在经过了今年春运之后，相信越来越多的旅客将会掌握这项技能。另外，支付宝无感支付则是首都机场针对停车缴费推出的一项便捷服务，旅客通过简单的几步操作即可开通。我在现场也感受了一下，使用无感支付通过缴费通道的时间可以缩短到2秒之内，大大提升了车辆通行的效率。此外，如果通过安检发现了一些化妆品、小刀等无法随身携带，旅客可以在 T1 T2 的安检柜台办理暂存手续，随后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首都机场安检暂存并绑定存单，便可随时查询暂存期限、预约领取时间、延长领取期限等。 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四季今晚将播出第9期，备受期待的大潘佳佳组合将再次合体，以喜剧大魔王的身份重返舞台，为观众呈现诚意满满的小品《吵闹人生》，引发现场爆笑声不断。江苏卫视观察体验类真人秀节目《三个院子》今晚迎来收官之日，从开播到现在4个月的时间，不同嘉宾的共享生活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分享生活、共享生活的美好。中国歌剧五卷舞剧《李白》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剧截取了李白生平的几个断面，以舞蹈的形式将李白的家国情怀和生活际遇呈现出来，表现出他狂傲不惊的人生态度和传世诗作的精湛意境。国家大剧院制作儿童歌剧《白雪公主》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引人入胜的音乐和缤纷斑斓的舞台在变着法儿地吸引着小朋友们的视线。舞台剧《神圣缝纫机》今晚在鼓楼西剧场演出，这是一部让13名小学生担任主角的戏，整部戏和孩子们一起寻找创造他们自己的朗读，一边游戏一边舞蹈一边发声，发展出只属于他们的剧场表演形式。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明天0点到14号24点，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生效，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在此期间有持续雾霾天气，不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驴得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记得这一周周一的时候，这个奥斯卡颁奖啊，颁出来一个大家觉得没什么悬念的这么一奖项，就是那个拿到最佳动画长片奖的《环游记》。 哎，这个动画片啊，这个现在在电影世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说也不光是好莱坞的动画片了哈，各个国家的各种风格的动画片已经逐渐的啊为我们中国观众所接受。 哎 啊， 这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对， 说起动画片大家都觉得低龄。哎，现在这个动画片是大行其道，尤其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动画跟真人结合的这种片子，这个类型好像越来越多。 对，比如说去年的那个森林的那个奇幻森林， 奇幻森林、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孩演了所有。 对，那个技术之高超啊，这个银幕展现之完美啊，让我们大呼神奇啊，不知道是怎么做的。那么3月2号来的这个新的这个彼得兔啊，这又是一部让人真是拍案叫绝的电影。 对 啊， 这据说啊，咱们对这个彼得兔的故事啊，不是那么的熟悉。 嗯， 但是对于在英国生长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是传统故事。 对，这个英国的这个兔子啊，加上我们说最熟悉那个熊啊，这俩都毛茸茸的。 嗯，这么一说，我怎么想到了熊大熊二呢、 不是那熊啊， 是 帕丁顿，帕丁顿熊啊。一兔一熊，这真是又在银幕上刮起了这个可爱的动物风啊。3月2号来的这个彼得兔呢，我是第一时间去看的。我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看的啊？首先呢，这彼得兔，我感觉到好像是朦朦胧胧有点这个印象，就是似乎是看过。 嗯， 但是你让我说，究其问说这是什么故事，然后是怎么来的，完全想不起来。特别奇怪，就是非常 在梦里见过， 非常感性的认识啊。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很多朋友啊，我跟您说，如果您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哎，你觉得可能是我没有看过啊？你看这个形象，因为它对比原来的那个版本，电视版本，它做了一定的改变啊。 嗯， 但是只要电影一开始，哎，你看到那个原来电视剧还有这个就是漫画当中的那个画风一出现，你一定会拍大腿。我小时候绝对看过这个动画片啊。咱说说彼得兔的前世今生啊，它最早是出现在，特别早了，1902年出版的一个故事当中。 那也就是说100多年了。 没错啊，就是穿着这个蓝色的夹克啊，然后呢去这个Mr. McGregor 啊，这名字都没换啊，就是翻译过来叫麦奎格先生。 麦奎格，我叫麦克格雷格也行， 差不多。对，到他这个菜园子偷吃这个粮食啊，偷吃蔬菜啊。这个兔子你别看这么萌，已经115岁高龄了啊。 真是。 然后这个故事呢还是收养他的啊，这个说不能叫收养了，就是他的好朋友吧。 嗯， 就是影片当中的那个女孩啊，给大伙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属于是有点像是第三人称的这个贝伊小姐啊，这么来讲的这个故事啊。来吧，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电影《彼得兔》的氛围，看看大伙能不能想得起来你对这只兔子有没有印象。 Remember what Dad used to say to us? Never go into McGregor's garden. He also used to say, you can't out-clever a fox, so use his cleverness against him. In London, we find vermin and we exterminate them. Zap! What is happening?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get our garden back. Benjamin. Run! Rabbits are perfect creatures. You're going to love them. It was so classic. He was like... Burr, burr, burr, burr, burr.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彼得兔的预告片啊，全是英文，不知道您听懂了没有啊？ 就是3月2号刚刚上的一部片子， 哎， 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观望当中啊。 嗯， 因为对于更多的一些动画片来讲，我们不太熟悉它的背景的时候，刚才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让您回忆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声音部分能让你想得起来小时候有一些记忆。 哎，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如果没看的话，可能不太能想 出来。还是不行， 哎， 得看完才能够， 哎， 把那个回忆之门打开。 没错，就是他那个画风啊，有点像什么呢？我说的可能不正确啊，有点像蜡笔，还有点水墨那种感觉啊。就是 中国的， 对，就是特别有点水墨的那种感觉，当然它是彩色的了。 嗯，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它把原版的动画风格通过在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比如说他们讲故事，讲过去，讲他们这个历史哈， 嗯， 或者讲某一个人物的这个故事，还有他的片头片尾的那个花絮当中，他都会把原著的那个画风融合进去，哎呀，让你觉得特别有亲切感。 嗯， 然后整个的故事呢，也显得比原著的那个动画，就是连续的那个动画片呢，要更加的成人化一些啊。它有一些桥段是专门为大人来设计的啊，而原著的故事就显得就是我们说偏低龄啊。这样吧，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真正的想起来，我们听一听 这出大招了， 原版的声音啊，您想一想，这彼得兔的来历是怎么来的，这故事是怎么讲的。其实呢，这个电影当中的故事的开头跟原版的那个还真的有点像啊，咱们听一听您这回能不能想得起来。 哦，彼得，真谢谢你的提醒，我是该赶快给我的小读者回信了。茶好香啊。哦，对了，小诺亚又病了，真可怜，我们来写封信问候他，让他开心一下。亲爱的诺亚，我不知道该写什么给你才好，就写四只小兔子的故事吧。这四只小兔子的名字叫小福、小毛、小白和彼得。他们和妈妈住在一个沙洞里，这个沙洞就在一棵非常高大的葱树树根底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我的乖宝宝，你们可以去田里玩了。我是沿着小路一路玩下去，可是千万别去麦先生的菜园哦。你们的父亲以前就是在那儿遭到意外的， 他被麦先生做成馅饼了。 他被麦先生做成馅饼了。好了，你们出去玩吧，但是可别淘气哦，孩子们。我也要出门去了。于是兔妈妈提着篮子，带把伞，穿过树林去面包店。好，一条全麦面包，然后我看看啊，1、2、3、4、5个葡萄干面包。 哎，安吉明，彼得，我明天会想办法跟你在葱树下见面的。 小福、小毛和小白是三个听话的小乖乖，他们沿着小路去采黑莓子。可是彼得啊，他很顽皮，他直奔麦先生的菜园子去，而且从门底下溜进去了。 妈妈才不会知道呢，而且我相信啊，我一定跑得比麦先生还快。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这个是来自当年的咱们这边翻译过来之后配音的，这是台湾味儿的普通话啊。 啊， 哎，这个彼得兔的电视剧，如果您还想不起来，那我也没招了，那是真没看过了，可能就是啊。 有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就是因为在咱们的小的时候，不一定在我小的时候不一定看过啊。 嗯， 但是随着成长，有了孩子，有可能跟着孩子一块儿看过几眼。 嗯。如果你没看过没关系啊，今天我们回忆一下，因为现在这彼得兔挺火的。 嗯， 我们回忆一下什么呢？ 什么？ 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啊，或者是动画电视剧当中，咱们想一想有哪些兔子 火， 哪些兔子形象。 哎呦、 啊、 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应该是爱丽丝漫游仙境。 嗯， 那里边有兔子啊。 有兔子， 那就是个兔子洞啊。 啊，对对对对，确实啊。但是那以前我们也回顾过，我们就不听了 啊 我跟你说一个，这你肯定你拍案叫绝啊，这当年这是非常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啊、 嗯、 也是从概念上来讲非常新颖的，就是谁陷害了兔子罗杰。 哎呦 啊， 经典、嗯、 太经典了哈。要说这个电影呢，其实我在它上映的时候我是并没有看到， 嗯， 我是好多年以后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它是1988年的电影啊、 嗯、 很著名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来执导的啊，然后呢就是采用的是真人和动画相结合。 嗯， 哎，他这里边设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好莱坞吧啊，迪士尼有一个动画世界，那么这些动画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 嗯、 啊，他们干嘛呢，就是要拍片子啊，卖钱啊。但是这动画世界的这个动画人物呢，其实也可以生离死别啊。 对， 哎，尤其是人类世界找到了一种方式方法能够把动画人物给消灭、 嗯、 啊，那大小也是条性命是吧，真假它也是条性命啊。但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宗案子，就是一个人类死掉了， 嗯， 但是这个兔子罗杰呢是被陷害了， 他变成了可疑的凶手。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片段啊，看看这个主角是怎么见到幕后黑手的啊，这个人又对动物世界的这些动画人物下了怎样的黑手，咱们来听听。 这个人是要把证据从现场转移的吗？ 不，法官大人，瓦林特是为你而取证的。 直白一点，递过来。我想为卡通人工作让你变了。 我不是为卡通人干活，是阿肯马龙雇佣我的。 是的，我们跟马龙先生谈了，他告诉我们兔子在看了你拍的照片以后非常痛苦，兔子还说了无论如何他和他妻子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是这样吗？ 差不多。难道要录下兔子的话吗？ 少说两句，艾迪，他是法官。 好了，警官，我一闻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地地道道的醉鬼，反正兔子是跑不了的，我准能逮住他。 黄鼠狼？ 是的，我发现他干这一行有特殊才能。 好嘞，都出来吧。 你们找到兔子了吗？ 别担心， 好， 我们在全城都有眼线，会找到他的。 你知道不知道兔子罗杰现在在哪儿，瓦利安特先生？ 你可以去加州华盛顿找找，听说这季节气候正合适。 我很奇怪你竟然如此不合作，瓦利安特先生。一个人遭到卡通的谋杀，你倒显得很赞赏。自从我开始担任卡通城的法官以来，我的目标一直是制止胡作非为，唯一的办法是让卡通人尊重法律。 那个魔鬼是怎么当上法官的？ 花了几年时间在卡通城里收买明星才当上法官的。 嗯，那是什么？ 大家原来都以为卡通人是杀不死的，可是他找到了一种方式。网松界有李嘉本，他管他叫泡泡。 等我抓到了兔子，瓦林特先生，我要审讯他，判决他，然后处死他。 写个死了，伙计。 我向来直截了当，瓦连特先生，在卡通城你就得这么干。我想，你们大家一定会欣赏这种做法。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刚才我们听了一段这个影视原声啊片段，这个是来自电影《谁陷害了兔子罗杰》。 这个跟刚才我们听这彼得兔啊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真人和这个动画的结合。 哎，要说当年的这个技术哈，还是一般般啊。 嗯， 这个远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真是以假乱真了，或者说你这分不清楚哪些是人的动作，哪些是动物的动作。 对对对对对， 这太逼真了，是吧？当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人和动物就是很明显质感的不同， 嗯， 是硬把它接在一起，但是已经觉得很巧妙了。 对对对， 是吧？这种奇思妙想能够实现到那种程度，在80年代啊，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 这部片子这个资料显示是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第16届土星奖最佳导演奖。 嗯， 因为对于罗伯特·泽米奇斯这个导演来讲，其他的奖项基本上都拿完了啊。 嗯嗯， 这部电影拿到土星奖，你知道这个土星奖里面有一个给这个动画作品的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荣誉。 嗯，很难得。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这个电影的一首插曲。你记得这个电影当中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凶杀案吗？ 嗯， 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位极度性感漂亮的一个动画界的大美女。 嗯 啊，她非常非常的不老实啊，她唱的这个歌也让很多男人神魂颠倒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女郎啊在日常演出当中的一首歌啊，叫 Why Don't You Do Right。人类啊，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事情做对呢？这是我瞎翻译的啊。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插曲。 You had plenty money 1922. You let other women make a fool of you. Why don't you do right like some other men. 好，张总，我们听了一首插曲，来自电影《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啊，不知道我们给大家回听的这个片段和歌曲有没有打开您的回忆的闸门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跟大伙儿回顾一下 那些兔子， 哎，那些动画片里的兔子形象啊。好了，上半段我们就告一段落，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彼得兔的电影的主题歌，叫 I Promise You 啊。一会儿下半段呢，跟大家继续来回顾动画兔子形象。还是那会儿说，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啊，要送给大伙儿。 好， 哎，就是我判断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不到的一个动画片里的兔子形象，咱们一会儿接着聊。Life's tough when you're scared and small, still tough when you're big and tall, wrong side of McGregor's wall, and suddenly your heart is like a tennis ball, up and down and side to side, surf so hard you think you died, no love for you. Life's rough when you feel confused, still rough when you hear the news that each day gotta pick and choose, the same old sides, the me's and you's, but don't be sad, you're welcome here, even certain carnivals are in the clear, I promise you. Wind blows and heaven knows that sun can turn to rain, there's nothing much to fear though, doors close and we all know that love can turn to pain, so let's be each other's heroes, no gate, no wall can ever split us up, our love's forever, no hate, no fear can ever keep us down, we'll stick together. Last night's on a sunny day, French press and a plate of hay, but some days can't escape the fray, crazily careening like a bird of prey, this old house is never locked, even Tiki Wiggles needn't need to knock, I promise you. Wind blows and heaven knows the sun can turn to rain, there's nothing much to fear though, doors closed, it's on the nose, but love can turn to pain, so let's be each other's heroes. No gate, no wall can ever split us up, our love's forever. No hate, no fear can ever keep us down, we'll stick together.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扩散条件不好，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有所回落，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扩散条件不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今天是咱们的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数那些动画世界当中的兔子哈。从彼得兔说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这应该是很早的一部关于兔子的动画真人合作的电影。 哎，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忆这个兔子啊。这兔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去年啊，这个不对，应该是准确的是前年啊，前年 我知道你要说哪部了 啊，疯狂上映的《疯狂动物城》 啊，《疯狂动物城》里面俩角色嘛， 哎， 这个当然角色很多，最主要的是狐狸哈、啊 哎、 和这个兔子，兔子叫朱迪， 朱迪没错啊，哎呦，这个《疯狂动物城》是荣誉太多了哈，就不跟大家一一列举了、确实火了一阵子，包括现在很多周边的，比如说玩具啊，包括绘本啊，还有一些衍生的这个产品啊，是非常非常的火。 但是最火的是哪个？ 嗯， 是那个树懒吗？ 那对对对对，树懒，对对，那树懒确实让人是可恨也可爱啊。哎，那么这个《疯狂动物城》当中的这个兔子，不知道大家还对这个形象，哎，有没有一个这个深刻的印象哈。 嗯， 其实这个兔子呀，我觉得它特别能够讲出来，就是兔子这种动物的某些特性。 嗯 啊，比如说这个小兔子，其实它胆子很小，对吧？我们说兔子这动物，它天敌太多了。 对， 狐狸吃了它，狼也吃了，是吧？ 嗯， 除了树懒， 人也吃的 啊。对，人也吃了。那个彼得兔不就是被做成什么啊？什么兔子派嘛？哎呦，这听着特血腥，是吧？哎，那么这个小兔子，它却有一个大大的梦想，是吧？这就是做一个很这个有成绩的一个警察， 嗯， 然后能够将这个动物城的治安维持好， 嗯 啊，所以说其实他特别符合就是小人物的啊大胸怀大梦想啊。那么你会看到你警察局里边的什么牛啊，是吧？什么虎啊，反正就这些 牛局长 形象啊，哎呦天哪，那个高大威猛啊，好家伙，这小兔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嗯， 那正是如此，才显得这个人物他的精神力量是非常的可贵的。 嗯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片段嘛。这个片段讲的就是兔子和狐狸一对好朋友，本来是联手破了一个大案，但是因为对于某些价值的这个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不同、 嗯、 啊，两个好朋友又发生了矛盾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现在，本案的功臣朱迪警官接受大家的采访。有请朱迪警官。 朱迪警官，看这儿， 这位， 请问怎么解释动物野蛮化的现象？ 这个动物他们的问题，他们是不是种族不同呢？是的，是种族不同。 那么他们有什么关联吗？ 目前来看，他们都是那些食肉动物的所为。 所以只有食肉动物会野蛮化吗？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 为什么？这是什么引起的？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有可能跟动物的本性有一些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一种生物学因素，就是他们 DNA 里存在的。 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DNA 的因素吗？ 当然，我的意思是，在数千年之前，食肉动物本能是用攻击和猎杀来维持生存的，而现在的他们，从情况看，似乎回到了原始野蛮的状态。 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警惕。我们动物城的警察会随时准备保护大家。 还会有更多动物野蛮化吗？你没有想过强制性隔离食肉性动物吗？ 好了，谢谢周迪警官，我们的时间到了，不要再提问了。 我说的怎么样？ 哦，你说的不错。 时间太紧了，我都没有机会介绍你，也没来得及说我们。 打住，我觉得你说的够多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这和动物的本性有关，食肉动物似乎由于某种原因回到了原始野蛮的状态，你没搞错吧？ 我只是陈述案情事实。你从没看到过兔子野蛮化吧？ 没错，但是狐狸会。嗯， 你可别这么说，你不像他们。 哦，我就不一样了。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那种食肉动物。 那我需要戴上嘴套吗？为什么你见我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防狐喷雾？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了。好，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害怕我吗？你觉得我会发疯吗？你觉得我会变野蛮吗？你觉得我会不会吃了你？我就知道，不会有谁能真的信任我啊！我看你还是别想找一只狐狸做搭档了。 不，尼克， 朱迪警官，你刚才是被那个食肉动物威胁了吗？ 不，他是我朋友。 我们还能相信自己的朋友吗？ 我没这么说。上一辆， 我们安全吗？ 那你说，有狐狸野蛮化吗？ 接连的恶性事件让全市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一头驯鹿遭到了一头北极熊的攻击，目前情况危急。这是朱迪警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暴力与食肉动物的本性关联之后一周内发生的第27起同类案件。 与此同时，由流行巨星夏奇阳组织的和平集会遭到了强烈抵制。 滚回森林去，医生！ 我是大草原来的。 动物城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个疯狂美丽多样化的城市，我们欣赏彼此的差异。这不是我认识的动物城，我们都应该相互尊重，而不是盲目指责其他种群。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原因，但是被食肉动物贴上野蛮的标签是不负责任的。是我的丈夫，我们不能因为恐惧而分裂彼此。真的，请把我爱的动物城还给我。 好，当然我们回听了这个片段，来自电影《疯狂动物城》啊。接下来再跟大家回顾一个，哎呦，这个动画片啊，这是我小时候啊，可以说是处心积虑翻遍了我家乡的那座小城啊，才找到的这个电影的碟片，太不容易了。 那难道不应该是施瓦辛格演的吗？ 这个是由 Michael Jordan 啊和兔八哥一起主演的这么一部电影 啊。这个电影的名字有好多翻译方法。 这个我们大陆这边叫《空中大灌篮》， 空中大灌篮。 哎，台湾的翻译方法叫《太空野入樽》。啊，好像这么说的啊， 入樽 啊，米高佐敦啊，对 Michael Jordan 的这个 这个 翻译啊，特别有意思啊。那么这个电影呢，真的是太经典了。首先，我们来听一段这个音乐啊，这段音乐既属于乔丹，也属于这部电影。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dge. I can do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believe I can fly。 熟悉吧，熟悉吧，非常熟悉吧，啊，这个是在乔丹功成名就之后啊，啊，拍了这么一部喜剧科幻动画。 今天可能有很多人熟悉这首歌，都不一定知道这首歌出自于哪里了。这个20多年前的电影了呀。当年真的是非常之轰动，因为有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真人和动画电影的结合，但是这一部呢它意义非凡。 对，乔丹说呢，说拍这个电影特别不容易啊，他要在导演的指导之下学着怎么样来假装旁边有人物啊，有这个动画。那么跟他合作的这个兔八哥，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兔子形象， 对 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兔八哥其实他的性格特点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加菲猫， 哦， 就是他特别的自信，自信到那个自我非常的强大啊， 太膨胀。 哎，比如说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片段，来自这个电影啊，这讲了一什么事儿呢？其实就是几个外星人啊，到了这个地球上之后啊。他们把几个 NBA 球员的球技给偷走了，偷走之后呢，就要把这个动画王国全给他摧毁。这时候兔八哥啊，非常自信的吃了一口萝卜，说：“我们需要一点 a little help。”就找了篮球之神最厉害的 Michael Jordan 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成功， 成功了，我得到他的功力， 厉害哦！ 坐下，好的， 是我很好。我很好。 不不不不，你上场的时间太长了。 我不累啊。 去叫医生来。 你怎么了？还好吗？ 很好。 真的。好了，没事了，你很好。快点，开始吧。 好好好。 来。好了，老兄，秀一个。 球赛有惊人的发展，五名 NBA 球员陆续在过去24小时内发病，病状都是怪异的神经失调。 真的？ 不论是什么怪病，他就是能让球员动作迟缓。 再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表情呆滞，请看崔派克尤恩。 叫妈妈听电话。 各个赛场都有类似的情形，情况诡异惊人。看看 有没有在看新闻？ 博格斯和拉瑞强森。 你搞什么鬼啊？教练， 你好多了吗？ 好多人，教练，我可以上场了。 除了明星球员， 我可以说个正式 时候，一般球员也是一样。看看费城七六人队的情形。 有人敲门，我要挂电话了，再打给你，再见。门没关。 走了，麦克，该上场了。穿上汉斯，绑好奈吉，拿着维提斯还有凯特利，我们叫了麦香堡，往球场出发了。 我们现在转往洛杉矶现场，湖人队球员坚持不上场。 各位，赶快换衣服，剩5分钟就要开赛了，不然罚金是很惊人的。 别想，教练，我们不进休息区。巴克利跟尤恩都出事了，球场上一定有什么病毒。 那就在纽约，3000英里以外啊。 病毒传染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是啊，可能是外星人入侵。 是啊，有可能， 有可能。 好吧，在这里换衣服。 好啦好啦，你们这群笨蛋，哪一个打过篮球的？ 我打过呀，教练，我要问你一个战略上的重要问题。你在干嘛？我身上有紫色跟金色了，我的皮就很好看了。 各位很好看，太妃。 你这个呀， 那些小外星人说是现在换他们练习了。 是呀，跑一圈就能累死他们呐。 怎么练也长不高的啦，小不点。 猪哥，蹦！ 吓坏我了！ 玩小篮球的时间到了。 那些脚步点变成投敌兵丁了。 他们都是怪物。 讨厌的东西啊！他们都是怪物。我们可能需要点帮忙。 好，张张，我们又听了一下《太空大灌篮》啊，这个动画电影， 这已经不算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绝对意义上的童话故事了，它应该是个科幻故事，是吧？ 对，是这样的啊。那其实这个兔子形象啊，它是动画片经常有的啊，比如说我们也很熟悉的什么流氓兔啊，什么越狱兔啊，是吧？各种兔子啊。不过，今天节目最后给大伙儿听的这首歌啊，不知道您能不能够猛然醒悟啊，说啊，原来我们小时候看的这部电影主角是兔子啊。 这算是彩蛋吗？ 那当然是彩蛋啦，雪孩子啊，大伙儿当然记得那个雪孩子，那个雪人了。 雪孩子不就是雪孩子吗？ 那雪孩子，对呀。但是他救了谁呢？他救的那个就是一个小兔子，那个特别有中国画风的小兔子啊。好了，今天最后这个彩蛋，我们来听一听雪孩子的主题歌啊。伴随着歌声，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游戏啊。咱们周一的时候再跟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相见。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